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3 你做乜嘢啊？冚成咁嘅，边个虾你啊？ 我谂睇翻我结婚嗰段片，好感动啊！ 做咩？你唔系好相信自己娶到一个咁索嘅老婆啊？ 唔系，啊唔系，系唔系唔系系唔系系系因为我结婚嗰阵时，我个律师讲嗰段嘢，好感动。 有咁嘅律师？唔系老婆感动你，系律师感动你。咁呢个律师要介绍嚟识下喎。 都唔可以再睇，我感动。 唔好再滚人得唔得？畜生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睇《谈婚论嫁》，继续有我 Yuki 同埋 Freddy， 仲有我哋嘅嘉宾同我哋倾偈嘅。今日呢个系 Michael， 喂，点解 Freddy 咁多律师唔请，专登请 Michael 一个先特别熟啊？ 首先，多谢 Michael 嚟同我哋倾下偈啊。其实点解咧？因为我一谂到婚禮監禮人，因為本身就不是叫律師，在 wedding 上面是叫婚姻監禮人。我想我要找的話，我一定找一個我自己 最欣賞最喜歡的。咁邊一個最欣賞最喜歡，當然是幫我證婚結婚的時候那一個啦。同埋我自己最感受最深，我自己試咗，我覺得好嘢，我先至帶俾啲觀眾去傾偈，介紹俾大家。咁其實我諗係喺個我自己即係做咗呢行都好耐，咁我好多時都會接觸好多唔同嘅律師啦。咁我點解感受咁深，係因為由我第一次接觸阿 Michael 嘅時候咧，我就俾佢嗰種做法吸引咗，因為 佢做過啲咩？ 佢好得 律師唔係齋講嘢， 我哋做過啲咩？我哋中國人咧你自己都有個中文名噶嘛？雖然大家都係稱呼叫我，可能我係 Freddy， 咁但我自己會有一個名，中文名係爹哋媽咪，通常都係啊，爹哋媽咪俾。咁原來我一路都唔知道我個名係有意思喎，即係你就咁講，我可能好直接嘅一個 meaning。但係我第一次見 Michael 去做一個 wedding， 就係佢用一對新人兩個名上面嘅一啲 meaning。將佢原來有一個好似原來我哋平時唔知嘅一個古仔咁嘅嘢，去穿埋咗。咁呢個作用咧，我哋之後再講。但我就呢樣嘢，我覺得感受好深。我好想知道其實係點樣會令到你有呢個構思，令到呢一樣嘢會。 咁其實2006年先律師可以開始做呢樣嘢。咁我開始做嘅時候，係啊，2006年先開始。咁我做嘅時候咧，咁我太太有一日就提議我，不如你試下好似我啱啱去嗰個教會嘅婚禮，個牧師有提到嗰對新人嘅名嘅意思，你試下擺落去睇下個效果點樣。咁於是乎咧，我就試喺我第一對客人， 即係你直頭係 exactly 第一次幫人做婚禮， 即係我第一次有呢個構思嘅時候，即刻就用喺跟住嚟緊嗰對客人嘅婚禮上面。咁個客人個名咧幾特別嘅。就是男的叫張榮，女的叫柏文。我想張榮和柏文如果查了字典之後呢，張字是樹木的意思。柏是什麼呢？是一些肉來的。那種肉呢是樹的樹枝滴了下去地底下面，醞釀了很久之後呢就會變成柏了。所以新娘呢其實是由新郎那裡來的。而文呢就是指天空上面的雲。如果云落咗雨咧，就会令到树木繁荣。所以张荣嘅意思咧，就系树木嘅繁荣系由新娘嘅雨水嗰度嚟。咁你就会明白咧，两个人咧其实系互相依赖对方。 我听到好开心 喎！系啊，冇错， 成件事好似整定咗。 系啦，冇错吓。咁啊，头先阿 Freddy 啱啱讲到就系、是、啊，人嘅名咧，中国人咧都系由爸爸妈妈俾佢喺出生嘅时候。其實是一個祝福，所以很少名字裡面有些不吉祥的用字。 我哋成日都话结婚系人生嘅新开始，咁所以我就啊尝试下喺佢哋人生嘅新开始嘅时候，个名字会唔会有多重嘅意义咧？咁所以就用咗呢一个， 所以 去做祝福。 好多时喺我自己嘅一啲经历上面啦，咁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啲人会最往往忽略咗就系嗰个 ceremony 签字嗰个仪式。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是因為通常都是很早的嘛，即係唔知六點零鐘嗰陣時嗰啲時間，因為知道律師過了某個時間先係特別貴的嘛。 同埋律師本身好貴嘅，咁但係同埋有陣時候我會覺得，即係可能一般人都會覺得，哦，律師十五分鐘、三十分鐘完成了成件事，佢會覺得聽得太多啊，結婚嗰張婚書嚟啫嘛，啲人咧看似好似覺得。欸、我哋结婚系讲两个人嘅事嚟嘅，嗰张嘢其实唔紧要嘅，我爱佢，咁所以咧，啲人就会看轻咗呢一个 step， 佢就会觉得我求其，你可以话求其啦，求其揾个律师，点样咩叫求其？睇价钱分咯，我觉得喂，原来可能呢一个价钱系我觉得我会揾嘅一啲律师，咁变咗成日会出现一啲咩问题咧？可能早期啦，零六年开始咁揾咗一啲。冇經驗嘅律師啦， 好 新嘅律師，同埋最我遇得最多係咩咧？揾咗啲佢本身朋友係律師嚟嘅，咁個朋友咧特登去做咗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攞咗個牌， 攞咗個牌， 即係專登係為咗 係啦，咁啊犀利啦，朋友第一次就俾佢喎，咁原來咧 其實好難甩 嘅，同嗰啲影相嘅朋友一樣咧，好多時候都係啲人喂影相我揾，哎呀我 friend 影咗好多次啊，佢好似 wedding 啊，通常出事就出事喺呢度。会不会其实有时候你哋譬如可能是我就觉得好影响啦。咁如果有时候你哋去 train 一个比较 fresh 一啲嘅律师嘅时候，会不会有时候是点样去你最注重嗰样嘢你觉得是应该是乜嘢呢一个律师。 不如我试下讲我自己嘅经历先、因为我都有第一次啊行礼、就算我自己第一次行礼呢真係好紧张嘅。一就是你又不知道记不记得人的名字，又不知道记不记得程序，上到台隻眼睛应该望哪里、你很多东西都不习惯的，所以蝦碌的情况呢有时候真的很难避免的。直至到几时你真正开始适应呢，就是基本的要掌握了。譬如说话要讲什么掌握啦、流程要掌握啦，咁嗰陣時你先可以開始放鬆你個人，去兼顧下啊對新人點樣令佢可以投入啊，要去到嗰陣時咧， 先至 可以真係可以控制嗰個場面。所以換句話說，頭先 Freddie 都講，有個朋友佢專登去考個牌，可能只係做過一兩次，説話唔熟悉，流程唔熟悉，自己都搞唔掂，咁就顧唔到對新人，亦都顧唔到啲賓客。咁呢個係常見嘅問題，所以你問我個律師其實去到幾時先至會做得好呢件事呢，就要處理曬自己流程呢兩個基本嘅，跟住最後就係明白婚禮真正嘅意義係啲乜嘢。咁有部分咧可能頭嗰兩樣做得好啦，但係佢唔真正去明白婚禮對新人嘅意義係啲乜嘢咧，就好難帶佢入去嗰個意義入面。 呢個 point 好緊要，原來一个新的律师会遇到一些问题，太熟的律师我又见有阵时会有出现这些问题。什么 叫熟？你熟的意思是熟那对新人啦，定是即系老嘟嘟嗰啲？ 应该咁讲，我觉得我最怕见到一些律师是他太熟悉个流程，佢预计多了，即 是 他顾多了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会很怕，我会觉得律师他最难做的就是什么呢，他既要令到整件事带到个 wedding 入面、我觉得应该是庄严的，他令到可以全部人 concentrate 在整件事上。但是另一方面他不会抢了个成个，不会影响了个流程。 做什么那个律师在台上跳了拍舞 哦，不是，但是有時候我曾經遇過有一些律師是他太干擾了整件事的 wedding。 那我們會拍的一些東西，可能譬如、原來 full talk 他其實他不需要去拍一些這樣的動作的東西的，那 無端端唔知做乜嘢會多咗一啲佢預計，佢好好心，佢覺得應該咁做，因為幫個律師影相。但其實 wedding 唔係咁咯 ，wedding 係讓件事好適當地發生，呢個係基本基本啊，即係唔講頭先所講啊 Michael 去製造一啲空間出嚟，讓佢會更加會多啲嘢發生。有陣時候我會覺得係搞多咗嘢， 例如咧，即係你唔明啊， 即係話好簡單。原本其實我會可能呢個 moment 其實好正常地，我會揭頭紗。咁但係佢突然之間可能阿律師就會覺得你呢個 moment 應該影張相，咁就 stop 咗。 即刻明明本身個心裏好感動，喺度流緊個半滴眼淚，即刻上翻上去咁樣。 因為所有嘢一太過形式化，冇咗自己嘅嘢咧，咁其實嗰個人嗰對新人其實唔知道。佢即係佢投入唔到件事咯。 係冇錯， 係啊。 我自己睇法咧就係、我哋唔係去設計一個場景出嚟，為咗拍攝嘅效果。因為嗰個真正婚禮嘅意義咧，係喺個感情上面，唔係一個情景上面。咁、那個感情點樣會走到出嚟咧？就係佢要投入個婚禮，佢要明白自己喺度做緊啲咩，為乜嘢去做呢件事。所以律師最大的工作就是幫他們投入，但是難處就是這麼多賓客在面前怎樣投入呢，就要一步一步讓他們自己想一下到底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為什麼今天會站在這裡在這麼多人面前去做，但我不是做給賓客看，我不是表演一場婚禮給他看，而是我真的向對方做一個一生一世的承諾。那他要明白這個意義呢，咁佢做嘅時候個感情先會流露到出嚟，而真正靚嘅我自己嘅體會咧，就係、是、你見到佢哋嗰個心意咧，係一個好動人嘅情景嚟嘅。當佢可以做得到嘅話， 你有冇試過咧？即係啲新郎新娘啊，即係真係恨到聲嘶力竭講唔到嘢，咁你點都要繼續去噶嘛？ 因為我見過有啲係 你哋咁貴得半個鐘嘅啫嘛。 我見過有啲係原本好地地嘅， 係。 聽完佢講嗰段嘢之後咧， 就出咗事。 我自己都係咁樣。 但我要講，即係我講嗰番説話咧，我唔係想擠人笑，或者搞到人喊，而係只係想佢明白嗰件事， 同埋 對佢嘅意義係啲乜， 投入咗去。 因為好多時成個 wedding 入邊好短啊，得十五分鐘或者三十分鐘。其實我哋有陣時遇到一個情況，就係嗰對新人行咗入嚟 march in。整個儀式，揭頭紗，完咗啦！我影完咯，喂，我收工啦，喂兄弟，搞掂。 即係突然間咁樣，我都有見過啲，即係個律師話：哦，而家係石石時間啊，咁樣咧。 但係就 咁就唔我咁樣咯。 係啊，一個佢連最俾佢感受到究竟發生咩事都冇。咁我覺得Michael 呢個做法咧，其實係俾到一個可能 sermon。money 上面一个一对新人呢最能感受到或者投入返去嗰个环境。你唔好理货系咪影相影到多啲嘢先，系真系影到多啲嘢嘅。咁但系呢个比起佢哋系一个最深刻经历。讲咗咁耐，我諗都系时候我哋一起睇少少 Michael 喺工作上面嘅一啲 片段精华。 好 ,OK, 我哋转头返嚟再见。 大家继续收睇《谈婚论嫁》，在这一节咧，继续有 Michael 同我哋倾偈。Michael 啊，咁头先咧，我哋就有问过你啦，即系有冇试过遇到啲新郎或新娘系收唔到声啊，喊唔到咁样。咁但系有冇真系试过一啲场面或者一啲事喺你做紧呢个证婚嘅时候，你系好怕遇到嘅？ 即系你咁耐经验，你都 系啦。 Every time 见到呢一啲人，你都有啲惊嘅。 很多時候新郎和新娘呢上來跟我談個流程的時候呢，有些都會提到哎呀，我很擔心我自己會哭、其實我就不擔心一對新人會哭，雖然我剛才說到我不會專門叫人哭、 咁但係佢喊係由佢心裏面表達出嚟咧，其實係一件好嘅事情嚟嘅。但係呢一個好擔心喺婚禮裏面喊咧，其實唔單止係對新人 整喊嚟講，我其實唔想你喊嘅。 其實擔心喊咧，唔單止係新人，啲兄弟姊妹咧，因為覺得對新人應該唔想自己喊到 花容失色咁樣， 都係眼淚啊咁樣，所以一有少少風吹草動咧，啲兄弟姊妹好緊張啦。最特別嘅一個咧，就是個兄弟咧見到個新娘要喊啦，咁佢點樣做咧？喺度慢慢喺地坑度一路爬爬爬爬爬爬過嚟。即系我见到爬过嚟嘅时候，我心里已经觉得唔使咁样啊！你咪大大方方拎张纸巾过嚟咪得咯。佢爬完过嚟之后咧，仲要转身炒底喺下面咁样递张纸巾上嚟。我真系 蜘蛛侠。 其实佢系好心，佢真系好心嘅。即系因为我哋拍嘢，我哋都知道，其实你喺前面咁行过咧，其实喺画面上啦，可能系 会有影响嘅。但我都见过系你所讲有一啲咧，佢系咁样。用他自己的方法嘗試令到電視 避開個鏡頭 避開個鏡頭 就是通常都是避不到的 我不知道避不避到但是他要明白在場的不單止只有鏡頭嘛有很多賓客在這裡看到你可以想像本來一個很動人的情景突然有個人在下面 有個證紙 拿出來遞張紙巾上來是一個挺破壞氣氛的一個動作 通常會笑了咯原本其實是感動緊，可能投入緊件事，但其他嘅人見到係會笑咗嗰下。 其實呢一個咧，無論係兄弟姊妹或者場地嘅朋友咧，其實有陣時都唔需要嘅，因為一個有經驗嘅律師咧，佢應該袋裡面都會袋住紙巾嘅。 有經驗嘅。 當個新娘或者新郎需要嘅時候咧，佢會俾佢。咁佢幾時需要咧？個新郎新娘會話俾你聽。佢唔係真係喊緊嘅時候，佢就需要喊緊。其實佢係投入緊嗰件事。 即係除非啲鼻涕水咁樣滴落去嘴唇。 如果佢投入緊咧，佢都唔會在意呢啲嘢。其實佢自己唔在意嘅，直至到幾時咧，就係你遞張紙巾俾佢， 佢就在意啦。 但係佢呢個在意嘅動作咧，會令佢忘記咗原本嘅感覺。但係嗰個感覺先係成個婚禮裡面最重要嘅嘢，最有價值嗰樣嘢。 呢樣嘢我覺得，我就算我自己。即是我未做过新娘啦，咁但系我做过姊妹啊、伴娘嗰啲，我都系一个会递纸巾嘅人嚟嘅。咁但系咧，我会觉得头先咧，即系如果嗰个人，譬如个伴娘或者个姊妹系咁样行出嚟递个纸巾俾个新娘 ，even 就算你影到落去嘅时候，都可能是一个感动嘅场面。但系嗰只蜘蛛侠爬出嚟嗰阵时咧，就好似上海滩抢新娘咁样，但系嗰个人系爬出嚟。好难堪，我觉得你影咗，如果你真系影到张咁样嘅相嘅时候，可以攞去参赛啊！ 我谂系即系适当地啦，我觉得嗰个气氛就系等于有阵时有一啲人佢遇到一个可能发展紧嘅环境将会发生嘅嘢，佢就 stop 咗佢，咁令到嗰件事其实我冇话一定要个 wedding 系喊嘅，咁但系原来令到佢以为系啊帮咗佢，其实唔系，其实好多时新娘喊咧。在我眼中是 很感动的一件事 的其实不单是新娘喊有时新郎都会喊的还有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喊所以个重点是在一个婚礼里面你让他真真实实地经历一次不要中间为不必要的事叫醒他、有一次一个新郎全程都没有喊的只要坐下给张证书他签的时候他就喊了所以你是不知道他几时的感觉走出来但是你要给时间他感受这一样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我都试过有经历过这个签字的一个 moment, 很激动的那个情绪啦。那我都明白其实那个 moment 是 我自己都没想过会是这样的一回事的。即是我听完黎律师跟我讲那番说话呢读嗰下咧，其实我自己都忍唔住。其实嗰下系，其实好难忘嘅， 因为个誓词咧系令你回想翻点解你今日会同对方结为夫妻，所有个故事咧会突然之间喺你脑里面咧会走翻晒出嚟。 我觉得好估唔到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一个婚礼咧，好似可能我睇咗咁多个婚礼，我成日都觉得好似系应该 march in 嗰阵时系。 應該是 最深刻、啊、或者最感動、啊、那些位置。但是還有真的的，首先、啊、馬仔說了，就是那個、簽紙的位置呢，是真的很多人都忽略。我都覺得即其實我看了那麼多次的時候，就大家都好像那個律師又說收工，來一來得沒有得沒有戒指呢，戒指在哪裡就第一時間來這裡就問我找戒指，即、是啦，跟住然後就說就望一望我個 新人的名字，這樣對一對文件齊不齊全，然後就問、一陣誰上來，即、老爺還是奶奶上來，這樣還是哪一邊上來，這樣即係好快就結束咗成件事。咁係新郎同新娘都係啊完咗啊，我好似蛋糕哦，訂花球嘛，嗯好開心，即係好似成件事係娛樂大眾嘅嘢嚟嘅。咁但係頭先聽完你咁講嘅時候，我覺得我好估唔到，原來你哋做證婚人，你哋做律師，你會諗嗰對新人嘅感受，我覺得好難得。我諗你做新人嗰陣時候，你嗰個畫面好似咧就係諗住我係娛樂，即係我係做俾人哋睇嘅，我是要俾人哋睇嘅，但系冇谂过原来身边个 cameraman 或者系个律师，其实一直都系谂紧你感受咋。 其实婚礼 呢样嘢，我觉得好孤独。 一对新人点样睇嗰件事，先系个重点嚟嘅。譬如大家好多时咧问一对新人啊，你期望婚礼点样啊？佢几个常见嘅形容词、就系想要温馨啦、浪漫啦、最少咧系讲幸福。其实呢三个呢，我自己的经验是不同的层次来的。温馨是几时呢？是 Marching 的时候你会觉得温馨。因为你会见到所有自己最亲的亲朋戚友都在自己 身边那里祝福自己。 他专门走到来就是送上祝福嘛。就是这个心意呢令人会觉得很温馨，人间有爱。而浪漫呢，就是你听到对方讲一些他心底里面的说话。咁呢個會感到浪漫嘅感覺，而幸福係啲咩呢？係最少見到嘅婚禮裏面，但係係最難忘嘅。如果你見到嘅時候，就係佢聽到啲浪漫嘅說話之後，佢心裏面幻想到自己將來嘅生活係幸福嘅。你會從佢面容反應裏面咧，你會知道佢係感受緊。 係點樣嘅面容 咧？我諗唔係咁多人會好似有一套好似，即係其實我覺得做每一個職業都好啦，即係。其实自己应该有一套哲学思想，即系讲到好夸张，但其实应该是有啲 大师， 有啲 师傅明白， 有啲点解要咁样做呢？其实是有 reason 嘅，唔系即系跟住嗰一样嘢嘅。咁我想问阿 Michael， 其实我认识咗你咁耐，我觉得你都其实几感性，即系同一类人啦。即系如果唔系，其实你唔会投入到呢一样嘢。其实有冇你自己嘅一啲经历会令到你会觉得？个人会感性咗。 我想感唔感性咧系天生嘅。 嗯， 但系我最特别嘅地方咧，我一路都唔知道自己系感性嘅人嚟嘅。 即系佢话俾你听嘅时候， 我唔系咁迟啲， 未去到。 直至到我识到我太太之后， 系 我太太佢好中意做啲心理测验嘅。咁咧就同我做咗心理测验之后，我嗰阵时先知道原来我一个感性嘅人。跟住谂翻起咧，就系、是、我细个嘅时候咧。唔中意去睇電影嘅，成日覺得唉囉囉攣唔安樂咁樣，唔知係咩感覺嚟嘅。於是乎唔係好中意睇電影，又冇乜錢啦，所以咁到後面我就知道，就係因為我感性嘅人咧，嗰啲劇情咧會令到我覺得咧有感覺。咁後面我知道之後，咁就好放膽咁去將自己嘅感覺抒發出嚟。所以好多時而家睇電影咧，同我太太一齊咧，兩個一齊拖住咧，係咁喺度喊，兩個喺度震，喊喊喊喊。因為我知道自己係感性嘅人咧，咁喊就絕對係正常嘅。係 好多時同埋有陣時我最感受深就係我成日覺得喺個 church 入邊好容易令人投入嘅。咁但係喺一個可能 ceremony 嘅環境入邊咧，其實我覺得個律師個處理方法真係可以令到好大分別咯，即係區區嗰15至30分鐘，即係原來佢可以令到全場人有一種感覺、就是，就係呢一個 moment 係好，你未必係話神聖啦，因為我哋冇宗教嗰個樣喺度，但係原來喺一個咁嘅可能環境入邊 ，even 一個酒樓，原來都可以俾到人哋一種好嚴肅、好莊嚴的感覺。 我覺得呢個咧就係、 是、其實個律師睇睇埋個律師個風格問題。 我覺得信念多一啲， 信念 即係佢要對個婚禮有一個信念，就係、是、我今次為個客人做呢件事，係、我要將自己嘅信念帶到出嚟、因為呢個信念係幫助對新人真真實實經歷佢自己嘅婚禮個方法嚟嘅。 有冇試過咧？你哋應該幾多啲？有冇試過真係見到啲律師係真係？冇咗庄严啊，神圣嘅感觉。 我见过好早期啦，我见过有个律师，俾我感觉，我完全唔觉得嗰个系律师嚟嘅，即系佢个言行举止系，佢又未喐嘅，但系佢好轻佻咯，轻佻到我见到佢嘅样子，我觉得其实佢好似、即系佢嗰啲语气，佢觉得好分裂，佢觉得自己好分裂。嗱，我完全唔認同咯，我唔覺得嗰樣嘢係叫分裂咯，我覺得嗰樣嘢 喺度。佢做 咗 啲咩其實？ 冇佢啲言談舉止好輕佻，點啊？好唔尊重咯，即係講嗰啲語氣就即係令到人哋覺得我投唔到 wedding 咯，即係我唔覺得呢個係結婚，佢好似做緊 show 咁咯。 哦，棟篤笑咁樣啦。 係啊，其實而家都有啲人會搞成咁。系咯，对唔住，我真系突然间谂起啲画面，即系有啲人真系会搞成咁噶。 因为其实 搞到即系变咗，真系好似其实我真系觉得试过，真系有啲人嘅婚礼，有啲人嗰度攞咗人哋嘅婚礼做 show。 我谂太刻意系啲人觉得wedding 系应该要好丰富，系要好多要求，因为见得太多啦，佢就觉得诶点、可以搞啲新意咧？咁个个都会谂噶啦，影相又好， 唔系嗰对新人，成个婚礼， makeup 又好，咩都好，会谂住要搞一啲生意出嚟。咁点不知其实大家我谂都系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professional 嘅人其实做嘅嘢系最简单，只不过系佢点样可以令到你成个气氛带到出嚟。今日真系好多谢 Michael。 我冇，多谢 同我哋分享好多。 系咯，同我哋倾偈，令到我今日真系好第一次系感觉到原来个证婚嗰一 part 系令我觉得系成个气氛最成个 wedding 嘅气氛最重要一 part。好，多谢 Michael 同我哋倾偈， 多谢你。 系啦，咁就今集嘅谈婚论嫁咧就到此为止啦。咁如果大家咧想重翻本集嘅内容嘅话，可以去翻myradio.hk 啦，又或者去翻 Facebook 嗰度搜寻翻谈婚论嫁，同我哋倾下偈都得嘅。咁下一集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Freddy 啊，我想问一个婚姻监理人要有啲咩条件嘅咧？ 據所知咧，要成為一個婚姻監理人咧，佢首先要係一個執業咗七年嘅律師啦，跟住之後佢可以去人民入境事務處度申請一個牌照，咁你 take 一個 course， 咁樣就可以成為一個婚姻監理人啦。 咁但係據我所知，如果要做一個律師嘅話，就要讀四年嘅大學啦，之後再讀一年嘅 course 啦，然之後再要實習兩年啦，先至可以正式執業嘅喎。咁咪即系七年之后又七年，14年喎。 唔系点会收咁贵？ 几多岁咧？